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将石门缓缓咁拉开，但系因为有前车之鉴，边个都唔敢越雷池半步，仍然企喺门外边窥视里头嘅动静。然而门后嘅隧道中，除咗洞穴深处微弱嘅白色荧光之外，冇其余嘅动静。呢次将石门从门洞中完全拉开，我咁先发现门嘅背面亦有闭目嘅眼睛浮雕，另外仲有一啲古怪嘅眼球形图案，都系闭目嘅形态，中间分为两格，分别为眼睛嘅开同埋合。擘开嘅部分背景多出咗个黑色嘅模糊人影，我睇到似懂非懂，似乎其中记载嘅就系呢条天然隧道嘅秘密啦。杨雪莉只系睇咗几眼，就已经领悟到其中嘅内容啦。好险啊！好彩啱先冇随随便便咁行入去咋。呢一条结晶矿石形成嘅天然隧道，就系传说中嘅邪神大黑天激雷山啦。呢度系进入恶罗海城祭坛嘅唯一通道，冇岔路嘅。任何进入嘅人都必须闭上眼睛通过。一旦响隧道中擘大眼，咁就会发生一啲好可怕嘅事情啦。我问杨雪莉啦，咁响呢一条白色结晶石嘅隧道里头擘开眼，到底会发生咩事呢？咁我就唔清楚啦。石门上边嘅内容只系起到咗一个警示嘅作用，好笼统亦都好模糊。人对眼会释放洞中嘅邪神，至于究竟擘开眼会睇到啲乜嘢，石门上就冇相关嘅记载啦。杨雪莉谂咗下又讲啦，传说大黑天激雷山系可以控制矿石嘅邪灵，当然呢啲都只系神话传说。估计会好似雪崩之神水晶自在山咁，构成呢一段隧道嘅，好可能系一种含有特殊元素嘅结晶岩。人体里头隐藏住好多秘密，尤其是对眼，存在某种微弱嘅生物电。举个例子讲啦，某啲人啊，对人哋嘅目光非常敏感，甚至有人喺背后注视佢，佢都会发觉呢种微妙嘅感应就系来源于此啦。我谂呢条白色隧道一定唔简单，或者喺里头一擘开眼就会受到呢啲元素嘅影响，轻则会丧失神智，重则会攞咗人命。杨雪莉嘅意思系，如果想入隧道，就必须保证喺到达祭坛之前唔可以擘大眼，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我谂佢系想从科学嘅角度嚟考虑，虽然难免主观武断咗啲，但系且不论呢个大黑天激雷山究竟系乜嘢，入乡随俗，想顺顺利利咁过去，最好仲系一切按照古时候嘅规矩嚟办啦。闭起眼等于就失去咗视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穿过隧道是非常冒险的，而且哪个都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冒险试一下，由肥仔打头阵，将那支步枪退晒子弹，倒转来当拐杖。明叔和阿香行在相对安全的中间，只要不用爬山涉水，阿香勉强自己来都还得的。我同杨雪莉就喺最后，我仍然担心有人承受唔住黑暗带嚟嘅压力，喺半路上面擘大眼，咁就连累大家一镬熟啦。于是喺进入石门之前，用胶带将每个人对眼蒙上，咁先至起行。由于冇足够嘅绳索， 唯有后边嘅人扶住前边人嘅膊头，五个人连成一串，紧紧咁靠住隧道嘅阻侧，一步步咁摸索住前行。我暗自数住步数，而明叔呢个时候又紧张起身啦，喺度系咁不停咁噏嘢。我心谂，等佢不停咁讲嘢都好嘅，依家好似盲佬咁，只有不断咁讲嘢，再通过手上嘅触感，先至可以互相了解到之间嘅存在。呢次眯埋眼行入隧道，就再次听见深处嗰啲惊心动魄嘅脚步声，踱踱踱踱。杨叔你讲啊，响科罗拉多大峡谷嘅地底，亦有一种可以自己发出声音嘅结晶石，里面嘅声音千奇百怪，有类似风雪雷电嘅自然界声响，亦有人类哭泣发笑、野兽咆哮嘶叫嘅声音，但系要将耳朵贴喺上面先至可以听到嘅，被称为声动石。呢一条隧道可能亦都蕴含住类似嘅物质，干扰人嘅听觉。人类可能对黑暗有一种本能嘅畏惧心理。众人一边行一边讲，仲不时互相提醒唔好擘大眼，分担咗一啲由于失去视力而带嚟嘅心理压力。但系边个都唔知道，距离隧道尽头仲有几远。隧道中潮湿腐臭嘅气息逐渐变浓，四壁冷气逼人，使整个人都感觉到极其压抑。这个时候，行在前边的肥姐开始闹起身，抱怨这个隧道里头全身上下每一条汗毛都特别扭拧。原来不单只是我有这种感觉，所有的人都一样。这种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用言语是很难讲得清的。只听见明叔讲了， 杨小姐你刚刚讲是被人盯住看的这种感觉，会使人觉得好唔舒服。我好似依家亦都有呢一种感觉啦。你哋有冇感觉到有好多人喺度死死咁盯实我哋呀？你哋感觉下上下左右好似都有人啦，你哋话系唔系啦。 我听到前边嘅杨雪嚟讲，系有呢一种感觉，但愿呢啲只系由于睇唔到嘢而带嚟嘅错觉啦。不过呢个洞里头好似真係有啲嘢呀。呢个时候四周围出现咗一啲响动，听啲声音竟然好似係毒蛇游走吐信嘅动静。我哋不由自主咁停低咗向前嘅脚步。我感到手指发麻，唔知係咪因为将手搭向杨雪莉膊头嘅时间过长而导致嘅酸麻。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很可怕的念头，弊弊弊弊弊，先是视觉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被限制，随后听觉、嗅觉和触觉也有异状。进入隧道之后，我们的五官感觉正在逐渐消失紧啊。 为了探知深渊的秘密，我哋重新翻到去大坝嘅放映室，观看咗一段日本人绝密嘅航拍胶片。但系因此，我哋被滞留喺暗无天日嘅基地里边，亲身经历种种超乎寻常嘅事件，最后终于乘坐一架飞机，再次进入嗰一片巨大嘅虚空之中。深渊、龙雾、影踪鬼、敌方特务。一切的秘密比想象来得更加诡异。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大漠苍狼》第二季《绝密飞行》，原著南派三叔，编译校对课讲阿玲。 众人都不约而同地感觉到这里有着某种不寻常的存在，于是暂时停在白色隧道中间，借机会活动一下发麻的手臂。这个时候人人自危，都有些犹豫，不知道应该是进还是退好。 我开始怀疑呢一段通往祭坛嘅隧道根本就系一个陷阱，里边嘅嘢喺度不断咁干扰我哋嘅感觉。始终保持固定嘅姿态会令人产生疲劳，使人嘅肢体酸麻，失去咗原本敏锐嘅感觉，咸鱼咁嘅腥臭亦使人心思紊乱。眼睛贴住胶带，完全冇方向感可言。一旦过于紧张，稍微离开隧道嘅墙壁，就好可能会转咗方向，失去咗前进嘅参照物。咁就真係唔係讲笑啦。但係又唔敢轻易扯甩胶带去睇下隧道中嘅情况。唯有提醒走向前边嘅众人。第一，无论发生咩事必须靠住左侧嘅墙壁唔好离开。第二，边个都唔准擅自扯甩眼睛上边嘅胶带，亦唔好自己吓自己自乱咗阵脚。我听到队伍最前边嘅肥仔对我讲： 哎呀老虎啊，呢个洞里头有蛇啊，你有冇听到啊？佢老尾啊，仲唔少添噃，再唔扯甩胶带啊，实会搞出人命嚟啊。唔通我哋等住挨咬咩？我呢系肉厚，新鲜事质虽然都唔打紧啊，但系本司令浑身系铁又顶得几多下啊，都顶唔住俾毒蛇锡我一啖㗎。 加上我哋五个人就等于五个盲人。如果呢条隧道里头真係有毒蛇，我哋基本上就等于係砧板上嘅肉，只能够任佢咬㗎喇。我将食指上嘴边对肥仔讲： 嘘，咪出声，你仔细听，你哋听下系咪真係有蛇。 连明叔等人亦都忍住呼吸，静静咁听住四周围嘅动静。有人讲盲人耳音强于常人几倍，因为一个身体机能嘅丧失会使另一个机能加倍使用，所以变得更加发达。不过我哋依家只系自行咁遮住眼睛，唔系真系失明，所以唔知系暂时将身心都集中喺耳朵之上，定系呢条白色隧道里头有独特结构能够产生特殊嘅混音效果。总之就连一啲细微嘅声响都似乎被无形咁放大，听得格外咁清晰，越发使人啰啰挛。细听之下，前后都有咁嘅声音，仲有啲毒蛇吐信嘅声音，数量之多难以想象，或者数量唔多，但系声音比呢条隧道扩大咗好多倍，俾人一种如潮水般染至嘅错觉。听声就可知啦，蛇群似乎正喺度迅速咁向我哋靠近。唔知前面嘅几个人点样，就连我最近嘅杨雪莉都已经开始有啲发抖啦。蛇鳞有力嘅摩擦声，以及蛇信吞吐时独有嘅金属声，都唔同于任何其他种类嘅蛇。呢一种声音，我真系再熟悉不过啦，系嗰种精绝黑蛇先至会有嘅。我哋响沙漠里头见过一种身体短小、头上边生住一个肉瘤咁样嘅怪眼黑蛇，极具攻击性，而且奇毒无比，咬到人嘅任何部位都会响短短嘅几秒之内毒发身亡。去新疆嘅考古队员霍外国就死响呢一种罕见嘅毒蛇之下。当日响扎格拉玛山谷中嘅残酷情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个时候我哋并唔知道呢一种蛇嘅名称同种类，直到响恶罗海城嘅神殿中先知道古老嘅魔国曾经存在住呢一种被称为正见阿含嘅黑蛇，佢系鬼洞嘅守护者。如果响呢一条通往祭坛嘅白色隧道中遇到黑蛇正见阿含，亦都好正常。但系我哋事先又点会諗到呢？响呢一条需要眯埋眼先至可以通过嘅隧道里头， 竟然会出现咁多个毒蛇。我想起沙漠嘅遭遇，微微一分神，就咁一阵间，毒蛇似乎已经到咗脚边，大家嘅呼吸亦跟住变得粗重起身，紧张嘅心情可想而知。众人都记得石门上嘅警告，绝对唔可以擘大眼，否则将会发生非常可怕嘅事情。呢啲恶罗海城祭司嘅规则，恐怕系基于某种不为人知嘅原因。依家唯有冒险信佢啦，唔到最后嘅时刻，绝对唔可以轻易打破呢一个古老嘅禁忌。我突然谂到，如果有人沉唔住气，扯甩咗眼上嘅胶带，明叔肯定系第一个。阿香虽然胆唔大，但好在比较听话，于是系扶住前边嘅杨雪莉同阿香嘅膊头，摸到肥仔身后嘅明叔身边。我用一只手捉住佢只手，佢如果万一有咩举动，我仲可以提早制止佢。杨雪莉响身后边提醒我哋讲：如果头顶真系有黑蛇，以佢哋嘅攻击性，早就已经扑咗过嚟咬人啦。但系你哋听呢啲声，蛇群嘅移动速度并唔快，呢里头一定有问题，先唔好摸胶带落嚟啊！我就对杨雪莉讲啦：呢个世界上啊，边有唔咬人嘅毒蛇啊？或者系呢啲家伙啱啱食过嘢，暂时对我哋冇咩胃口。讲起毒蛇咬人，我忽然就谂到响精绝古城中所见到嘅一啲壁画，壁画描绘咗毒蛇咬细奴隶嘅残忍场面。嗰啲奴隶无助咁擘大双眼，系啦，好似所有被蛇咬嘅奴隶都系擘大双眼嘅，死不瞑目。几十幅壁画都系一样，呢、这个唔单单系一种巧合啊！嗰啲壁画里头系咪有特殊嘅含义呢？又或者系我嘅记忆有误？壁画中嘅奴隶眼睛并唔系全部都系擘大嘅，嗰啲情景又突然响我个脑里头模糊起身，但系我仍然隐隐约约咁感觉到，讲唔定正系因为我哋冇擘开眼，周围嘅毒蛇先冇嚟攻击我哋。可能黑蛇头顶嗰个好似玉瘤咁嘅怪眼，能够感受到生人眼中嘅生物电，先至会发现目标。所以响白色隧道中，绝对唔可以擘大眼。呢、这个或者就系大黑天激雷山嘅秘密啦。呢、这个念头只系响我脑里头一闪而过。咁就更加坚定咗唔可以擘大眼嘅諗法。我将明叔嘅右臂夹住，又将佢嘅另一隻手塞咗俾肥仔夹实，同肥仔将佢夹喺中间。明叔嘅大惊，以为我同肥仔要将佢当成挡箭牌，连忙就讲： 哎呀呀呀，做咩呀？咪玩啦，咪玩啦，冇大冇细，冇大冇细，你哋打算做咩呀？你哋？ 肥仔唔放过任何搵着数嘅机会，哪怕只系口头嘅便宜，即刻顺口答啦。 打算做你阿爷娶你阿嫲，生个仔做你老豆。哎呀，发瘟啊，有条蛇爬咗落我脚面度添啊！ 黑暗中传嚟肥仔将蛇踢开嘅声音，中间嘅明叔忽然身体一沉。如果唔系我同肥仔夹住佢啊！佢依家恐怕就要吓死，实瘫喺地下噶啦。我亦感觉到脚边有蠕动嘅蛇，呢种情况下不由得唔发毛啊！进入呢一条白色隧道，就如同面对一份选择题嘅试卷，需要连续不断咁作出正确嘅选择，有时候甚至连思考嘅余地都冇，而且只能够做全对。出现任何一个小小嘅错误选择，都会得到生同死嘅即时评判，是冇办法挽回嘅。我哋依家即刻就要作出选择，响蛇群嘅围攻下，是揭开胶带呢，定系继续蒙住眼呢？我有啲按耐唔住啦，抬咗抬手，但系始终冇揭开胶带。呢个时候， 只听见明叔声音发抖咁讲： 啊蛇啊，毒蛇啊，毒蛇爬咗落我条颈度啊！啊救命啊，胡老弟！啊救命啊，胡老弟！ 我亦都正喺度心神恍惚，夹住明叔只手臂啊，稍微松咗下。咁到明叔突然抽出右臂，大概系想用手拨开颈上边条毒蛇。我未等明叔手臂完全抽出，就再次紧紧咁捉实佢只手讲啦。唔紧要嘅，唔系理佢。佢露尾都系幻觉，唔系真嘅。毒蛇冇可能凭空咁捐出嚟。依家前后都有蛇，我哋一路过嚟嘅时候都冇感觉到有蛇嘅。话音未落，我登山头盔上面啪一声，头顶跌咗样嘢落嚟，冰凉滑溜，舌咁一声，顺住头盔扇响我嘅后膊。呢种冰冷嘅恐惧立即蔓延至全身。呢个唔系大黑天击雷山令人产生嘅错觉啊，200%系货真价实嘅毒蛇啊！我唔顾得再握实明叔只手啊，即刻用登山稿拨走后背嘅毒蛇。忽然听到肥仔大闹啦： 哎呀，扑街，系咪你啊？哎，你只死老嘢啊！系咪将蛇劈咗落嗰度啊？你身痕啊！ 可能明叔亦都趁机会抽出手揈得身上嘅毒蛇，点知啊揈咗落肥仔身上。杨雪莉同阿香正喺度不断咁拨开身边嘅毒蛇。我哋最初系一列纵队咁贴住隧道墙壁向前行嘅，后嚟改为前三后二，两列横队咁推进。呢、这个时候受到毒蛇嘅干扰，队形一下子就乱晒龙，亦唔知系边个撞咗我一下。向旁边扑咗几下，脚底踩到团软淋淋嘅嘢，唔使睇都知道啦，系条蛇。我即刻缩脚转身，等企稳啦，先感觉到已经分唔清东南西北啦。呢、这个时候，我听到肥仔响附近嗌啦：， 哎呦呀妈啦，肥爷我顶唔顺啊，肥爷我早够盲佬啦，我要擘大眼啦。 我即刻顺住声音摸过去，揿住佢只手嗌啦。千祈唔好扯到胶带，呢啲蛇如果真係有意伤人，我哋恐怕早就死咗好耐啦。你唔睇佢哋，佢哋就感觉唔到我哋嘅存在，唔会发动攻击㗎。其余嘅人听到我同肥仔嘅嗌声，亦都顺住声摸咗过嚟，众人重新聚拢。明叔惊魂未定，唞住大气讲啦。 啊，胡老弟啊，真係不愧系摸金教会中啊顶尖高手啊。临危不乱，料事如神。大家千祈唔好擘大眼啦。从依家开始，你话点做，我哋就跟住你点做啦。你话系唔系啦？ 杨雪莉低声对我讲啦。呢个隧道危机四伏，而且人嘅自制力极有限。我哋对眼向呢度反而成咗累赘，多停留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必须尽快向前行。快啲行啦，大家想要继续前进就必须稳准方向，但依家完全丧失咗方向感，为今之计，只有先稳到一面墙作为依托。四周群蛇游走嘅声响旁边不停咁响，保守估计都不下有几百条。我拉住众人向一边摸索，遇到地下有蛇就轻轻咁踢埋一边，斜斜地咁摸到咗冰冷嘅隧道墙面。啱啱企定，就听到隧道一端传嚟一连串嘅脚步声，距离非常之远。我即刻伸手摸咗摸周围嘅四个人，杨雪莉、阿香、明叔、肥仔都响度。咁系边个响后边跟住我哋呢？又抑或系迎头赶过嚟呢？脚步声由远而近，置身响白色隧道之中，听到声音更加惊心动魄。带住回声嘅沉重步伐越嚟越快，越嚟越密，每一下都使人心头震一震。我哋依家跑又跑唔甩，睇又睇唔到，一时之间竟然无计可施。五个人紧紧咁靠响一齐。 一个为了生计终日奔波的报社小编辑，一个是不做事而四处旅行的怪人。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每晚一个离奇故事，就等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和暖人心窝的异事奇闻。 我将散兵刀握实在手中，冷汗系咁流出嚟。隧道中嘅蛇群亦被呢啲脚步声惊动，唰唰唰唰一阵游走，竟然全部都唔见晒。我急忙响墙壁上面摸索，摸到响距离地面好近嘅一个位置，有一啲拳头大细嘅洞穴，里面似乎好深。手放响洞中，能够感觉到一丝丝微弱嘅冷风。呢啲蛇八成都系捐晒入去，我哋想躲避，但系点都唔可以捐到入去嘅。我对杨雪莉讲啦，呢啲唔通真系结晶石头？结晶石头天然而成嘅洞整，我听到好似唔系好对路噃。盲目咁相信科学原理，同盲目咁迷信传统迷信，本质上其实系差唔多嘅，都会使人盲从。思维陷入一个僵化嘅模式。我并唔相信杨雪莉所讲嘅嘢，但系切身其中，确实同佢嘅推测可能相差好远。讲话之间，呢啲声音已经嚟到咗身边，我仲可以清晰咁听见肥仔咬牙切齿嘅声音，可想而知，个个人都紧张到咗极点啦。但系呢啲脚步落地嘅声音，佢忽然停低落嚟。由于白色隧道的地形特殊，加之又出人意料，我们竟然没有听出这只东西落脚的地方究竟是哪里，似乎是某样东西正在附近一个角落里面企定了，盯着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想做什么。这一刻猛然间静得出奇，远比有东西直接扑过来还要恐怖得多。我哋嘅神经绷到紧晒，处高度嘅戒备状态。过咗好一阵，都仲系未有动静。再过一阵，仲系冇动静。侧起只耳嚟听，除咗我哋嘅心跳呼吸之外，冇任何动静。大家呢个时候稍微有几分放松，心谂大概杨雪莉讲得冇错，唔好再疑心生暗鬼啦。呢一阵突然传嚟嘅脚步声，至少吓退咗嗰啲蛇啊！我摸索住再次清点咗一次人数。阿香哭哭啼啼咁问我： 胡大哥啊，可唔可以将胶带剥咗落嚟啊？啲眼泪水封喺里头，好辛苦啊！ 我斩钉截铁咁拒绝咗佢嘅要求，想喊啊，都要等出咗隧道再喊。然后同肥仔杨雪莉研究应该往边边走。白色隧道虽然唔阔，但佢唔系笔直嘅。人手总共先有几大面积啊，一啲啲咁摸索，根本冇办法判断边度有转弯。虽然呢度可能冇岔路，摸住一侧嘅墙壁行，最起码可以翻到起点，但系我哋都唔想走回头路。肥仔话啦。 以本司令愚见呢，我哋真係要諗下计。向住高处行就係㗎喇。因为呢，我哋从死火山里头行入去嘅时候啊，石门呢係对住西边开嘅。咁係等于係从第二层嘅地下湖底部向住高处嘅第一层地下湖底部行啦。祭坛肯定係向古城遗迹嘅正下方㗎。越向西地势越高，高的那边就是西了。 我谂下，忽然有计啦。于是对肥仔讲啦：啊，你知道系愚见就唔好讲啦，真系愚得可爱啊！向西边走肯定冇错，但系你哋唔好忘记，从龙顶冰川到呢一条白色隧道，恶罗海城有一个最大嘅特点，呢一啲人崇拜深渊，我哋始终系不断咁向下，越向深处，亦就越接近我哋嘅目标，所以我敢用人头担保啊！呢一条隧道虽然通向西面嘅第一层地下湖底，系倾斜向下嘅，应该向下行先啱啊！杨雪你讲啦， 向下行呢个前提系肯定嘅，但系我哋唔可以用眼睇，而且即使白色隧道向下延伸，呢个坡度又极少，凭感觉非常难察觉，我哋又点可以判断边边高边边低呢？ 我话啦，系咁啊，好办啦，嗱，仲系老办法，遇水而得中道，攞出水壶，将里边嘅水缓缓咁倒喺地面，摸下水往边边流，咁咪知道系边边低啲咯。片刻之间解决咗方向嘅问题，于是众人重新整队，同先前一样摸索住继续向里头走。依度想快亦快唔起身。唯有一步一步咁向前挪动，隧道中嗰串神秘嘅脚步声时有时冇，似乎系响度紧紧咁跟实我哋。我响心里头暗暗闹咗一轮，但系始终都毫无办法。鬼知道系乜嘢嚟嘅咩？呢个时候唯有发扬乐观主义精神，往好嘅一面谂啦，或者就系天然嘅星动石响度作怪嘅啫。又行出三四百步，仍然冇抵达尽头，但至少讲明我哋前进嘅方向系正确嘅，否则百几步就会行翻去入口啦。呢一条白色隧道好长，行咗好耐，仍然未能习惯其中嘅环境，长时间受到黑暗嘅压抑，对任何人嘅心理承受能力都系一种考验，何况附近仲有个鬼魅一样嘅嘢喺度如影随行。行下行下，我忽然想起一件紧要嘅事，连忙对前边嘅杨雪莉讲啦。从进入隧道开始，我就忽略咗一个细节。嗱，石门上边有呢条隧道嘅禁忌啊，必须系闭住双眼先至可以进入。但系我同明叔早就响我哋入嚟之前，从石门后面将个头探入嚟睇过隧道噶啦。咁肯定就已经越过咗门嘅界限啦，亦就系响嗰一刻开始，我哋早就已经破坏咗呢度嘅规矩啦，肯定冇错啦。啊，咁当然啦，呢、这个最衰就系明叔大坏头咯。杨雪莉听完，微微一愕然， 咁讲，我哋所谂嘅都偏离咗方向。如果白色隧道中真系有咩邪灵，或者系其他邪恶嘅嘢，佢早就会被释放咗出嚟，为咩我哋冇受到真正嘅袭击呢？ 杨雪莉心念转得好快，啱啱讲完心里头嘅疑问，就已经有咗答案啦。 咁系因为我哋系祭品啦，嗰啲黑蛇唔袭击我哋，当然好可能系同我哋眯埋咗双眼有关，但系更有可能嘅系，由于我哋已经被钉上咗祭品嘅印记啊！ 我叹咗啖气，身为一个魔鬼嘅祭品，自行走向邪神嘅祭坛，你话心里头会系一种点样嘅心情呢？我心里头正喺度暗自叫苦，前边个肥仔停咗落嚟，只听见佢问啦： 阿胡司令啊！这个咩祭坛是方定是圆的？我已经行到尽头了噃，你过来摸下，这些石头好奇怪啊！ 我行过去摸到肥仔，然后顺势摸到前方的石壁，形状好似是搅响一齐的麻花，凭两只手根本冇办法辨认地形。我想除低眼度的胶带来看下，反正已经是祭品了，又已经伸过个头入嚟睇过， 要死早就死喺隧道口啦。但系忽然我心念一动，打起咗明叔嘅主意嚟啦。以我对明叔嘅了解啊，佢系一个多疑又有几分谋略、城府好深嘅商人。当然喺险象环生嘅地方，佢警戒唔够嘅一面就暴露晒出嚟啦，显得好做作。但系佢绝对系知道利害关系嘅人。如果五个人之中先有一个人承受唔住压力扯得胶带，咁绝对唔会系明叔。但系第二个就一定非佢莫属啦。呢次如果唔整蛊下佢咧，我胡某人就唔再姓胡啦。我偷偷攞出未用嘅胶带，暗中扯甩咗一截，轻轻咁贴喺额头度，然后又将啱先对杨柱嚟讲嘅嗰番话，详细咁对众人解释咗一次。依家除唔除胶带已经冇咩意义啦，至少我同明叔已经破坏咗隧道中嘅禁忌。反正依家已经到咗尽头，我就戴个头先，擘开眼睇下有冇危险啦。讲完，我就靠近明叔，将额头上边嘅胶带用力咁撕咗落嚟，石一声，痛到我啊依起个嘴。当然啦，呢啲都系故意整出嚟俾明叔听嘅啫。明叔听到我扯甩咗胶带，但系咩危险都冇发生，于是就跟住做啦。我听到佢扯甩胶带捽眼嘅声音，又隔咗一阵，大概系佢对眼已经从黑暗里头恢复过嚟。只听见佢诧异咁对我讲： 啊，有冇搞错啊？你唔系已经扯甩咗胶带嘅啦咩？啊，胡伯一啊，胡伯一，你个衰仔点你阿叔啊？啊，你真系冇阴功啊你！ 我心里头喺度偷笑，亦都跟住扯甩咗胶带。一时间眼睛睇周围嘅嘢仲有啲朦胧。听见明叔突然就唔再怨我，转而惊声咁讲： 啊唔啱噃，杨小姐唔系讲脚步声系咩星动石里头发出嚟嘅咩？咁我哋身后嘅系咩嚟㗎？